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。 一座古龙亭立在花当中， 立在花当中， 一座高铁塔映照的八面风， 映照八面风， 一朵开封姑娘啊正气流人间，一曲杨家将，哎哎嗨哎哎哎 笑腻了几本战场呼唤，真是几座空城生化了盔甲，是谁在撑撑起下的雨沙，苍茫了谁的苦闷，天涯外草旁纠缠的是众生， 是谁在等那一抹蓝旗的刀锋偏冷，假如苦丧热乱的心继续平安，能不能半瓶浮生那点点斑驳孤寂的碎梦，落三人厮杀中还在贪恋红尘，是谁在等那一笔重重的尘嚣，醉去看今朝外行你画下的红颜，不知写在眉针回眸心疼，却落你招黄草是我馈赠，残阳飘痕流浪了半世逍遥红尘， 伤的碰

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，从聆听他们的心声开始。